约伯传第35章。厄里乌又接着说，你说过，我在天主前是正义的，你想这话合理吗？你还说过，这与你何干？我若犯罪，我对你做了什么？我今答复你以及和你在一起的友人，请你仰望上天，且要静观细看高于你的苍田，你若犯罪，为他有什么害处？你若作恶多端，又能加害他什么？如果你为人正义，为他又有何益处？或者他由你手中获得什么？你的恶行只能加害与你类似的人，你的正义也只能有益于世人。人因受暴虐过甚，必要哀嚎；因受强权的压迫，必要呼吁。但是，没有人说，那造成我们，使人夜间欢畅，使我们比地上的走兽更聪明，使我们比天上的飞鸟更有智慧的天主在哪里？他们虽呼喊，天主却不答应。这是因为恶人傲慢的缘故，他们空喊乱叫，天主绝不俯听，全能者绝不垂视。何况你说过，你看不见他，但你的案件已放在他面前，你应等待他。你还说过，他没有发怒施罚，似乎不肯理会罪过。的确，约伯开口尽说空话，由于无知，说了许多妄言。